是什么来的？它呢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产物，过去做出来，现在做着，将来会继续做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城寨。 喂，你平时食唔食咖喱饭嘅咧？ 诶、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朴实无华，有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论、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饭。香港不會有爛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城寨給人的感覺是亂七八糟，當然更被視為香港三不管的狗犯之地。事實他們有自己一套秩序，這個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邝明雪。 1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京条约。 1842年。在地图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的真相。我刘西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宏，探险队18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 好，多謝翻返嚟解圍。咁啊，頭先講到呢個顧問公司 嘅大部分啦，爭少少， 係啦，爭少少。咁因為點解我話爭少少咧？因為而家我知道咧，即係申請招標套嗰啲步驟進行得即係都好仔細嘅。咁啊，最叻嗰個咧都未應該未去請承辦商嘅。最叻嗰個都未去請承辦商。咁我見到嗱。顧問除了做完剛才我講一步啦，做曬頭先我講目測、紅外線、家訪，即係監管問卷啦，係咪？做曬呢啲之後咧，咁其實到咗下一步咧，佢根據嗰個 box file 啊做嗰啲嘢咧，佢就應該落到一步咧，就叫做一個咧仔細啲嘅估價。咩叫仔細啲估價咧？因為你知道曬啲情況啦嘛，係咪？咁佢做一個仔細估價，咁我的理解呢，原來他做呢個仔細估價呢，我跟那個顧問即係 交流過 呢，我佢話佢話其實你嗌我做那個仔細報價，咪即係叫我做標書咁。咁我係喎，咁你有齊曬項目、用料、施工方法、數量，咁即係做標書啫。咁人哋就索性做標書。咁啊我見到佢個狀況都即係做標書之後咧，就會攞翻個實量實度嘅方式，咁啊計翻曬條數出嚟，究竟評估係幾多？咁呢度一提咧，我見到即係嗰個情況，嗱呢個都可以供給啲業主咧去參考㗎，因為咧佢哋喺嗰啲石屎打作嗰度咧，佢哋都用一個咧即係封頂形式啦，再加上咧如果做少咗咧，係會有扣錢嘅方式咧去到做。咁啊呢個即係詳細即係比較複雜啦，即係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即係再向我哋查詢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做到去呢一步嘅時候咧，咁當然啦，我未知道。即係其實都故事都未發展到去市建局開始回覆嗰個股價係嘛？咁其實就會其實個股價同招標程序就冇關係嘅， 係 因為你純粹都係知道個價錢啫嘛，係咪？咁啊跟住咧就會去到跳到係下一步咧，就係講嗰個承建商招標程序。不過喺呢度之前咧，其實 他們那個電子平台已經開放了。怎 樣 開放法呢？就是這個比較，即香港始終都不是很先進，或者用戶用電腦都沒有先進，他就會在全屋苑就給一個 login 你，你就會全屋苑呢 就是那個， 都用那個 login name 和 login password，就 login 上去那個平台，定期看最新的資料，譬如那個顧問做完那些勘察報告，你按一按我電腦 login 回去，你就會看到你的大廈，有些什麼的勘察做了出來，有些什麼評估做了出來，這些全部看得回來，未來就算招標那些都應該是這樣做的，OK？ 就是說申請了招標妥的朋友，你們在大廈的資訊上面就多了一個途徑了，就是沽物論理大廈先不先進，有沒有管理公司都好呢，他都會幫你把東西上網，OK？ 即讓大家呢就可以有多一些的空間啦，或者詳盡一些資訊，特別是那些你都知道那些勘察報告分分鐘幾百頁的嘛， 是 不是你叫去坐在個管理處看，話唔係路嘅喎，印一份又好唔環保，咁其實我覺得佢用呢個方式咧，都未嘗唔係一個即係合理嘅即係科技應用嚟嘅，係咪？咁基本上顧問嗰部分要做嘅嘢就係呢一類型啦。當然我哋冇講到好多嘅，包括咗啲咩咧？嗰啲咩諮詢會啊，再同啲居民開唔同類型大大小小嘅工作會議啊，咁嗰啲其實好多嘅，即係我話俾大家聽頭先，如果一個屋苑去到頭先我講嗰步咧，我經歷過大廈咧，其實佢都開咗十零廿個會噶啦，係 啊 ，OK 十零廿個會噶啦，咁你諗下，如果一個禮拜開一個，你都半年啦，係嘛？咁即係其實，但係我覺得既然做咗大維修，係應該認真咁去做咯，咁大家真係要持之以恆去做，咁。如果開啲會議係個個都勤力去做嘢嘅，言之有物嘅話，其實就唔會好花時間嘅啫，好嘛？咁即係呢個就去到呢部分啦。咁去到下一部分，就當然都係去請嗰個 承辦商 啦。咁點樣教會？ 去到請承辦商嗰度啊，亦都係好似請顧問咁樣要登報紙啦，亦都可以用翻個 同時都有個招標平台， 招標平台去用嘅。咁咧而家咧好多人就係話究竟我幾時先知道嗰啲承辦商係邊間公司嚟啊嘛？即係其實啲業主都關心噶嘛，但其實真係去到開標嘅時候 都唔知嘅喎。 係啊，因為得個號碼嘅啫喎。 係即係招標妥就係呢個咁得意啦。係 啦， 佢係點樣嘅咧？佢係所有人所有入嘅承辦商佢都要求你去登記咗喺市建局嗰度做一個即係 members 或者一個即係認可嘅機構咁上下嘢啦嚇，跟住佢就會俾一個 login name 同 password 俾你間公司，咁你日後去投標咧，你就透過電子平台就用呢個方法嚟投標，而你唔需要去交實體嘅標書，OK， 而你一路咧都只係任何人望你個標書咧。都只是知道你是个代号是什么，但就不知道你是哪间公司，也都不存在有筆跡可以看到，因为根本上就是按数字，按数字下去的。OK， 那么就是说呢，到时报的价出来呢，就会是一个相对好的环境里面处理了，是吧？就是大家全部评估好晒那样东西去做。那到時咧就嗱，好特別喎！招標台呢度，我哋要講一講啊，考下你吳海欣，點解佢會建議用呢個電子招標平台咧，響請承建商嗰度？我嚟避免啲咩咧？ 嗱，佢就梗係希望嗱，好多時候我哋投標嗰時咧，都係最嬲尾嗰一日，最嬲尾嗰幾分鐘，啲人先湧上嚟嘅。 係啊， 同埋咧，佢就希望咧，唔好俾到人。知道嗰邊啲人嚟投咗標嘅， 係 佢希望做呢樣嘢。 因為咧，即係如果你真係送第一份標書嚟咧，你可能自己公司揾人嚟啦，或者揾啲速遞公司揾嚟啦。咁其實咧，喺過往一啲情況裏邊咧，真係有一啲不法分子咧，企喺啲街頭街尾嗰度去截住呢啲人，去警告啲人，你唔好去入標，你唔好阻住我哋啲人揾食。是我哋嗰班人先可以嚟投标嘅，你哋就唔准嚟投。OK， 嗱，其实电子招标平台咧 就是我哋彌補咗呢樣嘢。咁當然啦，我都遇過有啲業主嚟問嘅，甚至有啲所謂工程界嘅人嚟問我。 咁樣嚟問你？ 工程界嚟問我，即係佢對嗰個招標妥不滿，你哋自己諗啦嚇。工程界點解會不滿個招標妥？你自己諗啦。佢就話：喂，咁啊仲唔公平？我點解一定要加入咗去市區重建局嗰度登記咗先可以投標啊？我就咁唔可以投標咩咁？咁我話喂，咁人哋個規則係咁喎，人哋用呢個規則，咁點解你唔去登記啊？我去登記呢啲咁啊，實唔到我哋玩啦，離曬譜咁點點，即係好多好多，即係唔好聽嘅説話啦。咁我就即係我其實當時咧，我好坦白講咧，我費事答呢個人。 點解咧？ 但係我而家答， 而家答。 第一咧，從來都唔應該存在住一個咧。話要登記才可以投標，話是複雜，有幾複雜啊？複雜得過你去申請有個註冊承辦商牌照，複雜得過你去登記成為小型工程承辦商，係嘛？點會夠呢樣複雜啊？打個電話去或者網上登記到啦，有幾難啊，大佬，係嘛？咁唔通我哋話俾人聽，出邊因為要登記成為承辦商先可以投標，咁又叫唔公平咩？係嘛？唔係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市建局是不会筛选任何人的嘛，你肯去登记的他就给你登记、welcome、喂，你不要告诉我你间承办商你连电脑都不识，是吧？喂，我想你试一下告诉业主你不识电脑啊、哪间请你啊，是吧？你连登记都不识，是吧？即这个我觉得很离谱咯，是吧？投标最紧要公平啫，即系我最要睇嗰件事系咪公平。你话佢要你做到一二三四五六个步骤，咁最要公平啫，最系咪大家都咁做啫？系嘛？同埋我亦都唔觉得系好复杂。其实事实咧，而家好多时实体派标咧，都唔系真系派一本嘢俾你去填 number 噶啦，都系派只光碟俾你，你自己喺里边咧就填翻晒出嚟，就编勾翻出嚟。咁實體標嗰啲就好多時，因為牽涉到簽名嗰啲嘢，就編出嚟簽翻個名咯。咁、但係，唉嗱，咁多位即係如果有收睇我哋節目嘅建築界嘅朋友，你哋問一下自己，你哋過往投標有冇試過填錯嘢？我見 N 咁多次啦，我琴晚去嗰個屋苑度，啊，佢話投標，嗰啲人計翻曬出嚟，原來加翻曬個總數都唔係嗰個總數嚟嘅，係咪？你哋自己成日都錯啦，係嘛？即係唔好玩啊！系咪？即系你自己做好啲先，系嘛？即系嗱，系有人填啱晒嘅，当然系咪？但系我谂任何个业主都唔 expect 你原来总价都填错噶嘛。琴日外国屋苑佢有十三四个标，咁佢都有三四个填错啊，系嘛？个总价我讲，我未睇里面啲细节，系嘛？喂，总价填错系好大问题，因为你应该照加噶嘛。咁究竟系个总价加错，定中间有个其中一步就系错咗价钱呢？咁好难搞噶喎，到时 系啊，但系嗰啲你哋面试嘅时候，嗰啲人有冇答你点样解呢？ 喂， 点样填错？ 你都傻啊！有我喺度，嗰啲计错数啲会有得嚟面试咩？你傻傻真系仲见到做乜鬼都计错数， 真系好即系好离谱啊！即系作为一个专业嘅人士都 唔好理佢啦，即系唔好理专唔专业。你认真嘅，都唔会做啲咁嘅错误啦。即系我同事俾张假纸，我话要请假。系嘛？写错咗个月份会唔会啊？梗系唔会啦！你点会写错月份啫？你即系冇得放假啦！嗰啲人系咪？即系好清楚呢样嘢，但系即系总之，个承办商嗰度，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啦，因为嗰个电子招标平台，而电子招标平台咧，任何嘅应该系佢话俾我听咧，就 open 俾所有人嘅。即係嗰個吉嘅標書啊， 係 嗰個吉嘅標書啊， 連業主都可以看到， 業主都可以睇到嘅，即係吉嗰個啊 ，OK， 即係冇填價錢嗰、那個，係任何人都係散眼望望下我屋苑招標點招法先咁樣係知道嘅， 係啦。 現時咧，其實我哋好多求助個案咧，啲業主咧係連標書都冇望過嘅，係連離遠望下嗰本冚埋咗嘅嘢都冇望過嘅， 就已經 話就唔係就已經簽咗約啊。系咪？即系任何业主都唔一定睇到嘅。咁而家即系呢个透明度咪高到咁样咯。咁即系我觉得透明度高咗，我哋一定支持嘅呢一个，系嘛？咁当然，我哋希望更加多嘅人可以去登记，成为佢哋其中一部分啦。咁大家咪多啲人投标咯，系好事嚟噶，系嘛？咁好啦，去到做标书分析，咁个标书分析 到時的分析就分兩個階段的、 嗯、 第一個階段呢就只是看數字上面的分析，看看哪些、投了標的數字是跟你們原先顧問給的意見和、市區重建局提供的獨立人士的股價、 嗯、 是嗎，是大概在一個範圍之內、 嗯嗯、 即不要說誤差差幾倍就不應該是這樣、嗯、是嗎，看看大家應該在哪個範圍裡面、這個這個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嗯、 那是第一階段的，那做完第一階段之後呢就應該要開名㗎喇， 開名㗎喇， 因為要因為要就配對返哪份嘢係邊個人， 係啦，邊個公司， 我暫時就未處理到去到呢個位嘅，因為未去到咁遠嘅， 應該都未去到㗎，好多大廈 應該未有人試過嘅， 未冇一間去到呢個階段。 我成日都驚一樣嘢呢，我好驚呢、 嗯、 對錯名㗎到時， 嗯， 即係我好驚，咁但係我覺得似我哋有佢哋方法去處理，咁呢個我哋未經歷過亦都唔應該、嗯、即係我驚啫， 即係個擔心啫， 擔心啫係嘛，但係我覺得佢應該辦法處理到嘅。 嗯， 咁到時會開名，因為始終都要開名嘅、 嗯， 因為除咗睇數據之外咧，係要睇埋過往嘅相遇嘅。 嗯， 即係你嗰間公司做成點咧，係大家有眼睇噶，係嘛？咁呢個就唔能夠即係求其估咁樣。咁、嗯、啊，去到呢一度咧，咁亦都會到時啲專業人士可能會質疑佢有啲有邊一部分嗱，因為過往一啲所謂圍標咧。 嗯嗯， 就是佢哋大家都相同價錢， 嗯、 或者相約價錢， 嗯、 但係中間啲項目咧就個個都唔同嘅，波動好大嘅。 嗯、 即係我舉一個例子，簡單嚟講啦，譬如有十間公司，假設佢哋係圍標嘅，佢、 嗯、 哋全部都係用1000万嘅總價咧落呢個工程， 嗯、 但係全部都1000万啫，但係佢哋當中咧喺搭棚嗰部分咧嘅價錢可以由係30万至到300万不等嘅、 嗯， 可以係咁喎。咁所以其實而家咧用呢個調子支平台方式。同埋用嗰個咁科學化嘅數據分析嘅時候咧、 嗯， 其實避免咗啲人， 嗯、 即係起碼佢唔能夠咧去再做同樣嘅東西，係、 嗯、 嘛？就算佢做出嚟嘅時候，大家都會知道，咦？因為佢喺某部分其實唔夠價嘅喎，咁呢間公司有可疑喎，係嘛？咁、 嗯、 呢個即係令到啲業主多咗喺選擇過程裏面咧，唔係淨係睇個總價啦，係、 嗯、 淨有啲好科學嘅數據， 嗯、 知道咧邊一個部分相差咗幾多嘅百分比，咁、 嗯、 啊知道咯，係咪？有啲部分喂明明係要用呢個數字嘅，你咁樣估錯咗唔得嘅喎，係嘛？咁呢個我覺得係最有效率嘅一樣嘢啦。咁、啊到跟住招標完之後，去到你哋業主大會揀埋，當然啦，當中有好多諮詢會啊，同埋嗰啲叫做面試啦，係嘛？我哋跳咗唔講啦，啲正常程序啦，係嘛？咁揀咗個承辦商，再同承辦商處理埋個合約咧，咁招標妥就點啊？ 就完結嘅啦， 就功成身退嘅啦，就功成身退嘅啦。我哋咁樣講咗50分鐘，啊，真係大鑊啊，大佬！好彩咁講一次嗱，而家我經常我第一咧、我都好支持城寨嘅，我成日都係聽嘅，係咪？啊，依我講咗咧，或者去開會我講多咗嗱，你睇翻第幾集，我講啲嘢，我唔再同你講啦。啊，因為呢啲好辛苦啊，大佬，即係你有條有理咁喺度講嗱，喺度講舒服好多嘅，因為我哋講嘅時候冇其他業主， 問問 突然間中間插句嘴問下咁，我哋又有時個人就鬆散咗咁樣。啊，而家就可以好專注咁去講， 即係可以一氣呵成咁樣講翻成件事係點處理。 幾開成？如果一氣呵成要講50分鐘啊，咁啊嗱，呢度就淨係講咗成個程序，我哋見到嘅。同埋即係實質嘅，咁、我諗咧剩翻嘅時間咧，我哋要講下錢咯喎。嗱、 錢 其實我哋講下之前嘅錢係點樣先，等大家有個參考先。 嗱，之前咧就因為冇 嗱，其實有兩家階段嚟嘅。 係啦， 第一個階段咧就是、一種好原始嘅講法，就係、是、甚至乎你超過某一個嘅差餉租值，佢已經唔受你玩噶啦。係嘛？已經係咁噶啦。咁後期就放寬咗，就唔睇呢樣嘢。OK。咁啊，當時個價錢係幾多度噶？ 當時因為咧有個差享租值個限制啦，佢哋就會係分開兩個類別嘅。如果你哋係低我唔講個金額啦，因為我驚撈亂咗大家。即係總之，如果超過嗰、那個， 哦，你唔使講個差享租值。 係啦。即係如果超過咗市區重建局定嗰個差享限制咧，咁仲要睇翻你係邊個大廈有咩户數喎？佢分開四類喎，有一啲就 八個價錢， 八個價錢嘅， 八個價錢 係啦。 Okay. 如果你400個單位以下啊，你個超過佢個差享租值，你都要俾50000蚊嘅。 OK， 即係最平嗰種咧， 就係 四百單位以下而符合佢差享租值嘅，就 25,000蚊， 係啦， 就法團俾啊， 係啦， 一筆過。 即係唔係一筆數， 一筆數 分段比， 係 啦，一筆數，即係成個人哋俾一筆，就唔係每户俾 ，OK？ 即係所有業主夾啦， 係啦，寫分段比， 係啦。咁如果你去到啊好大座啊，去到 四百至八百，四百零一至八百， 至八百咧。咁如果你係符合到佢嗰個差餉嘅咧， 即係唔係太高噶啦， 唔係太高嘅咧，咁就45,000。如果過咗咧，就已經要俾100,000噶啦。 100,000，係啦。其實啲業主聽落去都幾乸嚟嘅，因為如果你八户當800户咁計啊，俾100,000，即係每户俾幾多錢啊？每户俾100几蚊噶咯，唔係咪1,000几蚊喎？1,200几蚊。 數學我真係唔夠你叻喎。 1,200几蚊。 係啦，咁去到801去到1,200個單位咧，如果你符合到個差向咧，咁就係60,000。如果超過咗就要130,000。 係。 咁去到真係哇，你好大個屋苑啦，去到1,200個單位以上啦，咁你符合到差向就75,000。 我頭先計錯咗，唔係1,200，八零蚊啫。 係啦，如果超過咗個差向限制咧，咁就要160,000啦。 係，咁嗱，即係呢啲錢咧，都對於啲業主嚟講咧，都唔係少錢啦，10几万 啊， 即係雖然係成個法團先俾一筆，係嘛？咁當然而家呢個係舊計劃嘅收費嚟嘅， 係啦， 即係而家咧就新嘅咯，新嗰個又係點啊？ 即係以前最平符合到差向都25,000，話而家真係可能如果你比較細嘅單位，你又符合到佢嗰個差向嗰個規定咧，真係可能食餐飯嘅 價錢 就已經可以處理到了， 一個人都俾得起啊嘛。 係啦，一個人都可以俾得起嘅應該。 我都俾得起嘅有啲。 係啦，嗱可以嘅，可以嘅，可以嘅。 你講下喂，講下。 嗱，咁咧而家咧佢嗰個差享咧就以往就真係分開啊，你高過某一個限額就去上同下嗰個分別啦。咁而家佢分開三個級別啦，我叫做。咁如果市區嗰啲咧就少過120,000。 嗱，我哋簡單啲講，嗱，即係其實咧，佢係複雜咗嘅。 係啦， 佢係將過往嗰個做法咧，就更加仔細分，分咗三層嘅差餉租值。差餉租值就同你個樓宇個高尚程度理論上有直接關係啦。因為你租值越高，即係話你嗰個物業咧就價值就相對越高。 係啦。 OK， 咁啊，除咗租值之外，亦都要視乎埋個單位嘅户數， 係啦， 因為户數越多，個價錢都係越高嘅。咁兩者加埋咧，其實咧佢個表已經齊唔曬噶啦。兩者加埋應該起碼有，我冇計錯，應該起碼有10几套數字噶啦。但係而家咧，我哋講個範圍俾大家聽。 係啦， 第一個範圍係乜嘢啊？吳海欣， 第一個範圍，如果我就係講市區啦，好嘛？當市區、那個， 冇講埋新界，新界好多噶。 嗱， 我哋講下俾大家邊啲係新界先。係你新界，新界唔係新界，市區唔係市區嚟嘅，你知道。 應該是講我哋市區是包括港島、九龍、沙田、葵青同埋荃灣都是市區。 OK 嗱， 你都是市區嘅， 即係同北京條約、南京條約啲分法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是不一樣的。 即係所謂市區咧，就是港島整個香港島，整個九龍半島， 跟住 沙田、葵青 同埋荃灣， 同埋荃灣。咁啊，大圍又算沙田啦。OK， 因為我哋計緊沙田，譬如區議會咁樣係，即係馬鞍山，咩大水坑，沥源，再以至去到呢一个嘅大围，都系火炭，都系沙田啦， 都系沙田嗰范围， 都系沙田嗰范围啦，系咪？咁葵青就葵涌及青衣啦，系咪？即系又系计紧我哋讲区议会行政区啦，系嘛？即系你向青衣岛又好，葵涌、葵芳，咁嗰啲都系葵青区啦。咁荃湾就系讲紧系咯，大窝口啊。咩仲坊街啊嗰扎啦，係咪啊？即係咩愉景新城啊嗰啲啦，咁嗰啲就係荃灣區啦。OK， 咁所以咧，呢扎叫市區。其余就是新界啦，我唔讲啦，系啦，就新界咩？ 除咗上面我头先讲嗰啲，就 系 新界。 系真系真系，搞呢度搞几分钟头，快啲讲。 系快啲讲啦。咁我哋咧，如果市区，如果你哋个差饷就少过120,001，新界少过92,001。咁你哋咧，而家根據嗰個新嘅計劃咧，咁你哋要睇翻你哋個單位户數啦。咁你哋就可能俾1,250去到3,750嘅。 係啦，嗱，冇聽錯，大家係成個法團俾1,250或者3,750不等，視乎即係你符合到呢個差餉租值之後，視乎你嗰個 單位數目。 單位數目 ，OK， 佢呢個點樣計咧？就是、你喺呢一個範圍差餉租值裏邊咧。佢俾個 discount 你，話呢個 discount 我都未聽過，即係通常我哋買嘢，本來100蚊嘅嘢， 你要俾900蚊就叫九八折啦，系咪？你俾70蚊嘅嘢叫七折啦。 系啦。 咁而家100蚊俾5蚊，你叫咩折啊？ 应该系话 唔识 我哋 折。 我谂 半折咯，一折唔系一折几半咪半折咯。系啊，呢个叫半折。 我哋俾5%， 即系俾5%，即系你系俾原本计划嘅5%嘅钱啫。 系啦， 就搞掂啦。即系你大幅减到就得翻1250蚊至到3750蚊不等。OK， 系啦， 好啦，第二个范围咧系差范围啦， 系啦， 差范围呢个留心啲啊，呢个复杂啲啊。 嗱，市区嘅就由120001蚊去到300000，如果系新界嘅咧就由92001蚊去到160000。咁你哋再根据翻你个单位个数目啦，咁你哋要俾嘅 费用 就会系由10000蚊去到32000。 系啦，咁就点计出嚟咧？就又系根据翻。之前嗰個計劃嗰啲，今次你就俾個2折你，你俾20%錢啫。你呢20%就係會計到咧，你就係俾10000蚊至到32000蚊不等。即係當然你好少户數嘅，你咪10000蚊咯，係嘛？多啲最多户數嗰啲都係俾32000蚊嘅啫。就同原本嘅計劃咧，本來係50000至160000咧，就已經大幅減咗80%錢嘅。即係你只係俾20%啫。OK， 咁呢啲就相對即係中價，即係中價少少， 係啦， 即係嗰啲樓宇啦，係嘛？咁有啲係 最貴嗰啲，去到你個市區個差租值超過300000，新界超過160000嘅咧。咁你咧就要俾嘅錢咧，就係大約25000蚊去到80000蚊啦。 係啦，雖然你係咁高級嘅住宅，政府照俾贊助你哋嘅，咁呢個就係你要俾原本計劃嘅50%錢，即係5折。係 啦， 咁即係話咧，即係嗱，我哋即係做個簡單嘅，即係總結啦。招標妥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可以幫到業主去防範圍標嘅計劃。但係呢個計劃咧。即係我唔相信有計劃係萬能嘅，即係我成日都話業主一定要自己參與多啲，睇緊多啲，從而咧去打擊嗰啲不法分子。這個計劃咧係有助大家嘅，咁而家大幅減費啦，由你要俾到5折至到半折不等，由5%至50%不等，係嘛？咁我覺得係即係我哋大聯盟又好啦，或者我哋民主黨都好咧，都好建議咧，即係業主咧就盡量參與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可以透過我哋今日嘅講解咧，就多啲認識啊。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唔明嘅地方咧，就隨時再問我同阿吳凱欣同埋呢啲揾阿吳凱欣多啲好嘛？OK， 好，今日講到呢度啦。好啦，多謝大家，拜拜。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